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 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破击会。 我回到最后一节， 最后几个关于弃保的问题。 益友先讲， 喂， 九西的问题。 刚才其实你有个讲法的，就是说去到最后，为什么喂我摆明都唔，即是泛民呢边都同本土派唔妥，点解最后要揀个游惠晶去配俾佢呢？其实就我哋冇咁样諗话，泛民嘅人唔支持本土派或者本土派支持唔支持泛民嘅，我哋即係呢个就真係有数据睇，因为我哋其实喺九西呢，其实最尾睇到就係有四张飞会有机会係即係赢嘅。 因为建制派得两个啫，你系唔系都系四个嘅范围？ 四个里面有一个系即系稳定名单嚟嘅，我唔知边个添，系咪黄碧云？ 黄碧云啦， 黄碧云系稳定嘅。黄碧云啦，你讲够斗动啦，唔使救，系啦，唔使救佢。 仲有毛依依啊？ 系啦，毛依依同埋阿尤惠晶同埋阿刘小丽咧，就三个系需要策略选民帮。 毛依依都要， 我以为佢稳。 我唔记得毛依依。 有噶，系毛依依嚟一个。 系我 咁系啦，咁呢三个仲有即系。 就係佢哋就係會有夠票去夠佢，咁其實仲有一個就夠嘅，都會可以稱之為夠嘅，就係阿黃毓民。咁道理上就係，如果係正常操作，整係4揀3咁樣啦，跟住即係策略選民投票，投票完之後就再揀3個。咁但係咧，我哋喺呢度咧就有一個數據去用，就係咧究竟嗰啲人咧有幾多係能夠即係策略選民裏面有幾多 percent 嘅人咧係會肯投俾黃毓民同會肯投俾游惠晶？咁呢個數咧喺我哋個survey 裏面係就有嘅。 因为咧，我哋条问题系会问咧，你系咪即系你会唔愿意因为胜算而投俾次要名单咁样？系，我记得呢个问题。啊 ，yes no 之后咧，我哋其实仲有一条问题就问咧，你会咁你可以投俾边个啊？咁就 multiple choice 拣好多次嘅。咁我哋系睇到咧，就系话咧，原来好多人咧策略选民投票里边咧，好多都唔会拣黄毓民嘅。 因为系咪个周街都牙齿印啊？可能系啦，系啦。咁而游惠，即系如果喺佢同游惠晶相比咧，就比较多人系拣游惠晶。 即系游惠晶 有少啲牙齿印嘅。 系啦，系啦。咁所以我哋喺个建议里边， 男人系硬系中意投俾佢。 系，所以我啲朋友都系。 系 啦，个结果就系我哋去建议嗰三个咯。咁呢个就系一个其中一个争议嘅地方。咁而呢三个最后就仅仅即系阿游惠晶仅仅当选咁样啦。 多几多票啊？佢？ 几百票？四百？四百咋？你有冇份睇票嘅咧？400几嘛，一路系睇到六点先至翻本噶。 我自己票站都数到5点几，我跟住先去。 系咯。OK， 唔紧要。呢个情况系咪同现出喺新东咧？唔系九东咧？九东咧，即系黄杨达同快必之间嘅选择。 九东嗰个情况就系咧，两个拣一个，即系策略选民点都唔点都系要拣一个，只系可以拣一个先有机会嘅啫。咁而咧，阿黄杨达同埋阿快必咧，两个就喺埋同一区，即系同一个范围之内。咁就系咧，又系同咗操作啦，就系究竟策略选民愿意投俾边个咧多啲咧？咁而事实上就系咧，有差唔多80%嘅人咧都唔肯投俾黄杨达嘅。换句话说咧，我哋建议黄杨达嘅话咧，只系得20% 嘅人咧，系有可能听我哋话嘅啫。咁而快必咧就多好多嘅，快必有差唔多70%嘅人都肯投俾佢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喺同一个 range， 喺一个即系我哋个判断里边，其实系即系均等嘅，即系佢哋都系要赢就大家都咁上下机会赢嘅啫嘅话咧，咁其实咧道理上就应该要投俾快必先啱嘅。尽管佢喺个数字上好似系争好多咁样，但其实咧呢个系一个即系 risk 嚟嘅啫嘛，即系唔系 A 加 A and 加埋 B 先系啦，你要咁样谂嘅话咧就系。 同埋我哋係建議緊策略選民啊嘛，咁策略選民裏面，我哋已經知道嗰度有80%嘅人都唔會聽你嘅話嘅話，我哋就建議啲人投俾佢，而佢咧其實我後來話俾你知，其實兩個喺我哋概念裏面咧係同一個 range 嘅，咁其實呢件事好難接受，咁所以我哋就揀投俾快必，咁我哋呢個就係咁樣做。嗱， 咁啊好清楚啦，即係我覺得係攻擊唔落嘅，即係。 可以好嘅地方有好多，諗得唔周詳嘅地方亦都有好多，但係問題就係話你係講就係呢個系統啊，偏幫邊個，偏幫唔邊個咧，其實就冇乜意思。但喺頭先嗰兩個例子咧，我想 point out 一點，其實所謂保同唔保咧，就算喺九東同埋九西例子咧，九西係坐定粒六泛民一定係4個。問題就係話無論你雷動究竟幫邊個唔幫邊個都好啦，其實 follow up 上嗰兩席都一定係泛民。 同樣嘅情況係出現喺九東， 咁、那個問題就係話你哋點樣 value 即係呢個情況呢？因為嗱，好坦白講、嗯，你哋成個 system 係喺報名之前已經有個浪喺度啦嘛。係。問題就係話，當建制派出票出到咁，你又真係會有可能俾人指控個罪名，就係話到最後大家機會均等嘅時候，邊個票多，邊個票少？究竟系咪一个咁即系喺你哋眼中系咪一个咁紧要嘅问题？同埋就系话，当最后嗰席，譬如讲紧新西咁计啦，佢可能建制派系有五个人，但系第六个人咧已经系冇机会当选噶。 嗯， 咁好简单喺即系成个入围名单里边第九个打后，可能已经系五六个泛民牌喺度。 嗯， 而家系讲紧最后边个系有资格入。去做泛民最後一個，因為胡議員佢已經係美籍，咁、 嗯、 你成個系統就出現一個原則性嘅問題，就係、是、真係會唔會有所謂叫嗰、那個叫做所謂叫做政治判斷喺度，會唔會真係去到最後，你會基於一個政治判斷，覺得邊個入去呢、這個所謂叫入去立法會好啲？ 哦，其實真係冇，即係嗱，我冇，我唔知咩。但系 Benny 佢就算有佢都冇講俾我聽， 係係係係， 即係咧我而係我哋係即係從一個即係其實都講曬出嚟，即係比較少人聽嘅就係我哋考慮策略選民嗰個 mobility 嘅能力， 嗯 呢句呢樣嘢咧，我覺得喺坊間就出得比較少嘅， 嗯， 同埋比較唔接受嘅，咁我哋其實 比較唔接受 嘅。嗯，我哋嚟緊係會有啲數據講翻清楚呢啲嘢嘅，即係我哋會寫翻西話，其實游惠晶係幾多，快邊係幾多，我哋會出翻啲數字出嚟，咁、可能 convince 多啲街外啲人。 喂，咁你可唔可以講埋話點都係啦？講埋九唔係新東嗰個情況咧，其實大佬你嗱、我新東你傻嘅你推薦名得一炸五個，咁你真係點啫？都冇推薦過咪真係其實。 嗱又唔係喎， 我睇我哋。醒啫，系咪先？ 应该调翻转讲，醒嘅 我哋， 醒嘅嘢，醒嘅人谂嘅一样，应该咁讲。 即系点啊？ 咪就系五个都要咯，赢就一齐赢，输就一齐输咯。 系，但系你知唔知啲人就喺度问咯？咁即系点啊？即系点啊？即系点啊？咁样 嗱，其实咧就咁，因为咧我哋个 simulation 知道咧，嗰五个人都系属于告急区嘅名单里边，而且系有机会增胜嘅。即系咧，如果喺策略选民去帮呢五张单咧，就五张单都赢噶啦。但系个重点就系点样帮先至赢咧？我哋咧就有个好重要嘅 keywords 咧，就叫均分嘅平均分票嘅。咁、但系、這個、 即系譬如真系冇一个系高啲嘅咩？譬如阿超雄咁样， 都人哋都系一个 range 咯， 都系个 range。 即系咁即系叮当码头都好紧要， 好似系4.2-3.8咁样样嘅 个 range。哇，咁真 系而要得当选 系好近， 系要7%-8% 咁。即系你是但甩几个策略选民过去，可能就已经搞掂咗。即系由即系4.7变咗做3.几，即系。会咁变嘅，所以我就依家都觉得个叫大家投五个系啱嘅，咁而咧系要平均分配，但系咧呢件事嘅操作上就十分之困难。事实上就系困难呢样嘢咧，可能嚟紧四年咧，即系政党或者系民间咧都要谂下办法点样做呢件事。不过其实 身份证后身份证最尾嗰两个数目字决定咯， 系啊， 01就一组，23一组，45一组，你咪分咗五个咯。 系啊，但系其实有一个仲好嘅方法，就系咧家庭。检举票， 爸爸呢、這个，妈妈呢、這个， 呢个都唔系最好，最好嗰个就系咧，当你譬如话我系 小三，譬如我 同我太太系一个长毛加万必嘅咁样，我哋自己去揾多三个人翻嚟投另外三个， 系啊，而家我咪做呢啲嘢咯， 可能你懒啲嘅，你咪揾嗰人实系投民主派嘅，你咪叫佢投咯， 阿婷咯， 咁因为如果我系呢啲系进步啲嘅，可能我投叫我阿爸阿妈或者我阿公阿爷，佢哋可能未必去投票嘅。我哋就阿爸，你幫幫手投俾阿林卓廷啊， 跟住夾乜嘢啦？ 其實咧就有兩個效果，一個咧就係平均分票，另一個效果就係可能 拉高 投票率。咁、其實呢件事咧喺嚟緊幾年應該要講多啲，即係就叫大家去做配票嘅時候咧，如果係啲遇著咁複雜嘅情況啦，咁就要做呢啲嘢啦。簡單嘅 搬屋離開新東，好煩啊！幾低能嘅諗法， 好計。 都唔系，咁下年都唔系咁啊， 可能。 最后留翻少少时间啦，益友嘅问题，即系我都知道，其实你哋都准备咗好多个唔同嘅 version， 就系话当人哋搞乱你嘅 system， 可以点样搞？ 但系益友嗰个系聪明选民定系雷动噶？ 佢去到最后系有份去。即係去商討去溝， 我就知聰明嗰個就俾人哋進場進到爆咯，跟住我自己都缺埋。 你講一次，你講一次， 喺你嘅版本嗰次， 你講 係啊。 哦，佢講聰明選民都有 Telegram 群組，但係就俾人搞完檔。哦， 但 係 雷動有冇？ 雷動就係喺我哋八月廿八號同九月一號嗰陣時嘅兩個 team rehearsal 咧，佢哋都有拉大隊入嚟搞亂嘅。 哦 大家都好多嘅嘅嘅嗰啲觀眾 啦，佢哋聽咗阿好似仇思達嘅建議，就大家一齊 join 啊嘛，仲一齊投票啊嘛， 嗯， 係啦，咁就用呢個方法想即係 discredit 雷動聲立咯， 但其實你哋 咁點對付？ 咁其實哦係啊，你講一次， 係咯，講完之後，咁點解？ 唔係因為佢嚟搞亂我哋檔嗰陣時，其實我哋係做緊 rehearsal。 系啊， 咁唔系正式噶嘛？ 系啊， 咁我哋咪 其实你系好多谢佢 rehearsal 嗰啲铺， 即刻 blacklist 晒呢啲人啦。 我哋又冇 blacklist 咁难听，我哋咧系 identify 咗佢哋。 系啦，我哋记低佢系边一个，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到佢哋喺九月一、九月三号再入嗰阵时咧， 益有进场咯。 系啦，九月三号 益有进场， 佢哋就谂住诶八月廿八号同九月一号都搞到你 一镬粥啦，闹到死嗰啲人。 礼真嗰阵时仲唔搞你咩？今日搞啦。咁所以佢哋就九月三号就再入嚟。 好策略喎。 系啦， 你哋啊， 系啦，咁但系同一招出三次咧，同一招出三次就冇理由中。 第一次天才啫，第二次就咩啦？ 系啦，咁所以仲要第三次添，咁所以就，咁所以咧，我哋就 咩才啊真系， 我哋就 mark 低咗佢哋嘅。咁我哋咧，佢哋再入嚟嗰阵时咧，佢哋就会去咗另一个 chat group。咁我哋 我全部益友晒咁个益友之家嗰度。你哋进啦进啦， 有五个，即系我哋五区。 但你有个妹喺度扮喺度讨论噶嘛？有啲唔似，今晚佢哋会再入制度。 有嘅，因为佢哋都系有权讨论噶嘛。 系系 系啦， 你哋俾佢讨论啊， 所以我哋都有 facility。 好热烈嘅讨论， 招呼佢，又俾投票机佢，同埋要抌条问题落去。咁多佢哋就讨唔讨论就一件事啦。 嗯。 咁但系佢哋其实讨论 都可以参考嘅， 都问咗嘅，其实即系佢哋。 佢哋督住。 佢哋發現 咗，呢啲全部都係 發現咗曬。 佢哋係去到 拆咗，發覺 嗰時已經十點半啦。 係啊，十點幾嗰陣時突然間發現嚇， 唔係咪真係㗎？ 係啊，真係。係咁，所以就係咯。咁啊冇，其實佢哋都有影響到其他某啲 chat group 嘅，即係九東區好似話都有啲 group 係好亂嘅。 嗯、 即係踢都踢唔切嘅，咁有啲同埋有啲聰明啲嘅益友咧，就唔係下用人啦，佢哋就做緊啲嘢，係啦， 例如咧， 即係問下有冇自己人啊，有啲得閒撳兩句，琴晚咁呢啲間中犯規你就未至於要踢佢走啊嘛。 以為係真係 咁，但 係 佢有 識啫， 係啦，三四十個咁嘅人之後就間中撳幾下，其實都幾需要性嘅。 但其實佢哋咁懷疑呢個系統，你即係會唔會就係話說服佢哋變成呢個系統的一部分，令到佢有權去改，即係改變嘅結果。 統戰係最即係 係啊， 最容易解決。 即係你踢佢，即係佢今次可能有四五十個，下次可能四五百個，你唔知係幾時嚟搞你噶嘛？ 其實我真係覺得咧，本土派係好應該組織動員去參與雷動聲立嘅， 嗯， 即係其實咧，我喺我哋自己公民數據裏邊有諗過咧，就係、是、啊，其實啲政黨唔支持我哋，點解咧咁樣？因為我覺得從理性上諗咧，政黨係應該口講唔支持，實際上係總動員嘅，但係佢哋咧就口講唔支持，實際上又唔動員。 係咯，冇動員過。 係啦，因為點解我諗法係咁嘅？即係如果你係一個政團，你想你嘅支持，你嘅聲勢大咧。應該係所有嘅民調，即係可以控制範圍，都令到自己聲勢大先啱噶嘛。咁雷動聲立，你可以口講話佢唔得，雷動計劃又唔得咁樣。但其實你做起上嚟，整佢做噶嘛。 即係佢，我解釋清楚啲，佢應該動員自己嘅支持者去你哋嘅系統裏面 feedback 俾你。 佢參加話，我哋係投，譬如我哋係投 林卓廷， 林卓廷嘅咁樣。跟住之後就好多 chat group 啊，周圍地方都搞到好似好大聲勢咁樣，咁先正常噶嘛。咁跟住我哋再轉入。 唔係，佢哋都係驚高開低收嘅好多。佢哋又要及住你，但係又唔會幫手咁噶。 咁啊，真係好複雜喎、啊！嗱，民調低佢又驚，民調高佢又驚。 嗯。 咁真係好難操作。 咪就冷處理咯。 係咯。 而家咪就冷處理咯。 冷處理。 唔係你唔覺得咩？譬如低啊，切唔好信啦、啊，民調。 係啦。 高嗰時，係啦，真係。又話哎呀唔好咁高啊， 高嗰時就話 低 收啊，驚 啊， 有危險 啊，唔好信 啊 又咁樣喎，好矛盾㗎啲人。 好矛盾，我覺得咁樣唔啱嘅。 其實又唔開心嘅喎，你零嗰陣時候。 係咯，唔應該咁樣諗嘅。即係我哋嘅聯初諗法就係咧，嗱，照計理性上咧，所有政團咧唔支持可以理解，但係佢哋應該總動員嘅。佢總動員啲支持者入嚟咧，其實 佢哋都總動員咧，我 好難開口噶嘛。 其實件事就反而係公平嘅，即係如果譬如可能香港眾志有10% 支持度，本土派有10% 支持度，佢哋口講唔支持，但實際上入曬投票，咁其實咪大家咪咬到手瓜咯。咁件事最後雷動聲應該係準先啦，不過佢哋就都冇做到呢件事。 但係老實講啊，即係之後落嚟嘅發展，你真係唔好預計任何政黨會同你有一個即係交心嘅參與咯。 我明白啊，我明白啊。 佢哋真係唔會同你， 但我覺得協調嗰度會協調到咯。即係可能覺得哇，你臨尾推薦嘅喎，咪先有私心嘅，咁我協調咗先啦。 唔係每一個政黨想做嘅嘢就係話，我民調點樣都好，去到最尾我一定係盡量想令到自己成為你一個可以棄人哋保自己嘅對象。 係咯係咯係咯。 係啊。 咁其實 所以就應該 係一個籌碼，即係一個點講咧？即係將來傾偈。 但系佢哋嘅心態就係會話：我之前就算點樣唔同你傾都好，我最尾一刻我就要你去支持我啫嘛。我之前點解要同你傾呢？ 係啊，所以佢哋應該要喺個系統裏面做嘢咯。唔 係 佢哋唔 你應該先俾咗一樣嘢佢，就係話：如果你之前同我傾嘅，之前唔同我傾嘅話咧，你就唔會納入呢一個安全線嘅範圍。 唔係啊，我又唔可以咁樣要挟嘅。譬如我覺得今次超區咪一個好好嘅例子咯。你開頭唔傾啊嘛，你臨尾你其實真係你嗰幾個臨尾先至初選成功，即係9月3日先叫初選完，你先要棄。喂，你嗰個 opportunity cost 真係幾多百萬啊？講緊 係啊。 喂，咁你而家仲唔你譬如？公民黨咁好明顯，你真係要去諗啦。下次你唔好要默默然派一個人去選超區啦，係咪先？ 老老實實啦， 或者范國威嗰啲， 唔係公民黨派嘅咧，嗰個人可能係。 唔係嗱， 我又覺得陳婉心佢其實 佢真心交嚟。 佢如果唔棄選咧，佢係攞得翻保證金嘅，我相信。 我都相信係，佢而家都有票嘅。 黃國興有機會贏。 佢唔棄選，黃國興就會贏啦。即係照咁。 其實係顧全大局咯， 所以佢呢件事係， 但 係 呢個 係 好深、好大嘅教訓咯。即係你低温，你係協調到， 係 出三個嘅民主派，咁咪搞掂咯。其實 係啦，其實個爭奪 你就唔使嘥錢咯。 但係協調咧又有佢自己嘅一啲政治道德嘅問題，就係、是、如果協調好有效率嘅話咧，咁今屆幾個票王都唔出現嘅。即係朱海迪啦，林小麗。 我其實唔需要票王噶，而家 係啦係啦，即係佢哋 點解要票王啫？ 啲新人就冇。 即係我覺得 Alvin 咪做咗好咯，即係我唔做票王，我帶曬你 係啊 入去。 係啊，咁但係係咯，咁但係我哋即係 好叻咩？做票王 票王真係唔叻嘅，但係佢哋就唔會當選咯。即係嗰三個，即係加埋羅冠聰。 嗯， 咁又係一種問題嚟嘅，我覺得。其實所以最理想應該就係、是、我都未諗到點樣做啊！但係咧，佢哋如果可以做到就係協調，喺早期做協調，盡量去減少 難關。 但係減少唔到嗰陣時咧，傾唔掂數咧，就做一個 agreement， 就係咧大家都一齊選。但係咧，佢又選到某一個點嗰陣時咧，因為其實有啲 你唔達標 知嘅， 係啦，即係朱海迪嗰啲，佢哋唔 run 佢哋 campaign， 佢哋係唔會有勝算噶嘛。咁所以佢哋一樣接 run 佢 campaign，run 到幾多點 ？run 到某個位。佢哋就會放棄 ，run 到八點。 咁但係 run 到邊咧？佢哋9月3日都 下晝三點 提議就係4-5點。 唔係，我係 run 到下晝三點。係 啊，即係可能 run 到9月4日晏晝咁就放棄。 唔係，我意思係個民調去到幾個 percent 就咩嘛？ 係啦，民調又係另一種操作，即係亦都可以考慮個。 即係可能5日前要達到幾多先至好咯？ 係啦，即係可能如果今屆計就可能9月3日下晝就。 係啊，其實一日前即係準。 但係你真係真係有個大問題，如果你係覺得。去到5日前你要達到個民調嘅邊一點呢？ 5日前都 你就會開 太早啦 ，discredit 你嘅民調噶啦。 哦， 即係所有唔達標嘅人就會 discredit 你嘅民調，達標嘅人就會半信半疑。佢都唔係話你嘅民調一定準喎。咁去到最後就係話大家究竟睇咗個咩民調做嘢先至啱咯。係 啊，咁其實冇 perfect 噶啦，係咪先？你咩都可能㗎。 係，但係如果咁樣做嘅話，至少就係、是所有嘅人都有。傾唔掂數嘅都可以參選，而參選佢哋係有可能付佢嘅代價，就係佢哋可能最後係會棄選嘅。咁而棄選就係能夠為個大局着想咯。咁所以我覺得呢種協調棄選機制咧，係即係可以 提議嘅。 呢一個都係閣下嘅終身事業啦，係嘛？ 唔係嘛？ 完噶啦，佢已經佢歷史任務已經完結啦。 係咯， 佢已經 負負資產嚟。 唔係咁啊，唔係即係我覺得希望會有人。接棒又或者會有人更加加入你哋公民數據，大家繼續即係薪火相傳又好，點樣都好。 做多啲其他，即係呢幾年做一啲其他嘅 survey， 增加個 credibility 先咯。 係啊，都可以考慮嘅呢個方向都。 譬如特首咁樣做個，唔係阿個 Benny 都有講噶，做個民間特首投票噶。 係啊係啊，不過我哋自己內部都未傾嚟緊會點樣做，即係做啲咩嘢。 好簡單啫，嗰個係嘛？ 係好簡單。唔 係啊，你要做得好 sophisticated， 你先有 credibility 啊嘛。 係咯，你唔認真做。 係咯，你鳩做咁樣，人哋做完又話， 唔 係原來做咗馮檢基咁樣。 唔系你真普选咪到时有边啲 candidate 咪俾人投啫嘛？ 你同佢讲冇意思啊！ 同埋你搞 即系其实唔使咁 complicated 嘅喎，一个选举 系啊，但系你搞完之后我会觉得你冇， 因为其实大家都系玩嘅啫嘛，我都根本都冇票。 即 系 你要 系啊， 趁呢啲机会话俾人听，你自己有 sophisticated， 人哋下次先会信你呢一件事啊嘛。所以你嗰件事唔可以系我为做而做，我系真系做完要出去话俾人听。 即系佢可能就咁做一啲 survey， 做啲 poll， 做啲即系好似 Hong Kong U 咁啫嘛，即系做一啲咁嘅 stat 嘅嘢啫嘛。 系可以嘅， 做 stat 都可以考虑。 poll 啊 ，survey 啊 ，stat 咁嗰啲嘢。 即系譬如话，依家我哋都有四万几 user， 咁系好明显系有政治嘅 bias， 即系建制派应该冇乜嘅。咁但系从另一种角度睇，譬如我问边只洗你用开边只洗头水咁。咁呢啲嘅 po 其實佢可能 平天不必， 咁佢又嗰啲四萬幾人又冇咩 bias 嘅喎， 係咯， 即係可以係咁樣諗嘅。 咁係嘅，咁梗當然。 咁譬如可能如果係啲咩 你出多幾次呢啲咁嘅 po 咧，啲人就開始 delete 㗎啦。 正經啲嗰啲啦，梗係 做啲可能話支唔支持退休保障啊嗰啲等等嗰啲。 唔係你譬如入閘之前， 咁呢啲係。 曾玉成、曾乜乜、葉劉乜乜乜，你都可以做一次啦，已經。 政治光譜唔係一個 biasing factor 嘅。 係啊，等啲人入閘都入得。有啲咩啊嘛？ 咁啊，唔好再話 Angus 係鬼啦！即係經過咗呢鋪，我都覺得你其實 某程度上 都做得幾好， 唔係鬼 人渣嚟。 啊，一講到 時間差唔多，好多謝 Angus 嚇，即係就算你點都好啦，即係希望你以後開心。 我得人一有鋪，我上嚟講。 一有鋪，我上嚟講下啦。 好， 係啦。 你咁樣 hesitation 嘅講， 咁 hesitation 啊？ 做咩？做完鬼，述职完 呢個冇人，呢個冇人當你係鬼喎。咁我好開心，我覺得呢件事係做得。 我真係覺得雷動係要有嘅，都可以做好啲啫嘛。 可以做好啲啊， 係咯，即係其實民主國家係應該有啲咁嘅嘢，唔係因為冇民主國家係應該有啲咁嘅嘢做啲 indication 噶嘛，即係人統籌下個選舉，咪即係大佬，哇，核子摸象咁點投？ 有個 reference， 起碼我知道新東要五個啊，係咪先？唔係你講我唔知㗎， 你唔知，你 潤緊你啊， 五個啦你。 好，多谢大家收睇啊！ 好，多谢， 拜拜， 拜拜。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